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与五位长老的对决胜出后，唐三的目光恢复了平静，但就是他那平静的目光，却令五位长老内心中充满了悲哀的情绪。那平静的目光看在他们眼中，就像是告诉他们，如果不是唐三手下留情，他们现在已经死了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肉体的力量怎么可能抵挡得住海神三叉戟主刃的锋锐？如果唐三想让他们死，那么刚才那段时间就算让他们死上十次也是绰绰有余了。二长老面如死灰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猛然挥动自己手中的昊天锤朝自己顶门砸去。身为昊天宗首席长老，输给一个三代弟子，面对宗门全部子弟，他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。 二长老，师父大人， 住手！ 蓝金色光芒骤亮，二长老只觉得全身一紧，整个人的身体已经被一层金灿灿的蓝银皇缠绕住，正是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。 混蛋，难道我连死的资格都没有了吗？ 说完此话，二长老昊天锤乌光大放，整个人全身都亮起了一层乌金色，竟是硬生生地将那五万年级别的蓝银皇给挣脱开来。但因为过度使用自身能量，他也忍不住吐出一口鲜血。 身为宗门长老，你就这么不负责任地死了吗？我说你不能死，你就不能死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 金光一闪，二长老下意识抬手接住了唐三抛来的遗物。当他看清那物件的样式时，只觉得脑海中一阵晕眩，不但死志全消，整个人的身体也忍不住颤抖起来。 这是大伯的昊天令。 啊？什么？ 五位长老，你们都是我的爷爷辈儿。如果没有曾祖命令，我又岂敢冒犯？这昊天令乃是曾祖赐予，曾祖让我传达给你们的只有一句话：昊天宗是睥睨天下的昊天宗。虽然这句话不是曾祖所说，但眼前的局面，就算曾祖在，也绝对会赞同我这句话。 请上位，所有宗门弟子听令，随我拜见昊天令。 唐三也不客气，大踏步走到最前方，背对悬崖方向看向五位长老。二长老走到最前面，面对唐三手中高举的那柄镶嵌着黑水晶的金色小锤，恭恭敬敬地拜了下去。随着他的拜倒，五位长老同时单膝跪倒行礼，一旁的唐啸也在震惊中单膝跪下，数百名昊天宗弟子呼啦啦跪倒一片，他们可就不是单膝了，而是双膝跪地，朝着唐三手中的昊天令拜了下去。唐三脸上的冷淡消失了，神色变得谦和起来，上前分别搀扶起五位长老和大伯。 小三，你这一身实力可是祖父所传？ 如非曾祖他老人家指点，我又怎么可能在短短五年内达到这样的实力？先前那番话以及挑战五位长老之事，都是曾祖叮嘱，五位长老莫怪。 姑姑说过，做人当刚柔并济，这所有的一切是我在重回昊天宗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。实力震慑，加上曾祖昊天令之威，前居后宫，正符合了姑姑当初的教导，也能真正地将这昊天令的权威发挥出来。不然就算一上来就取出昊天令，我在五位长老眼中的地位也绝不会真的成为昊天令掌令者，一切都会变得复杂许多，就算最后能够达到目的，也要大费周折。现在以雷霆万钧之势先击溃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实力，再取出这昊天令，就绝没有人会怀疑我的话了。 唐三今年才25岁呀，五位长老根本找不到其他可以让唐三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， 现在先让他们输给唐三，唐三再取出这昊天令，相当于是为他们找了一个输的理由。试问，输给昊天宗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昊天斗罗唐晨，带领宗门登上天下第一宝座的上上代宗主的传人，有什么可丢人的呢？果然，听了唐三的话，五位长老惊疑不定地看向他，但目光中也多了几分释然。二长老目光恭敬地注视着唐三手中的昊天令。 不知大伯他老人家有什么教导？ 曾祖他老人家已经知道宗门发生的所有事情。他老人家说，祖父的决定是开宗以来最错误的一次决定。虽然暂时保全了昊天宗的根本，但也令宗门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，那就是必胜的信念。武魂殿确实强大，可武魂殿并非是不可战胜的。如果当年宗门面对武魂殿的咄咄逼人能够强硬回应，联合上三宗其他两宗在魂师界登高一呼，武魂殿是不敢轻举妄动。但是宗门选择了退避，不但抛弃了一直跟随着宗门的各外宗族门人，也抛弃了我们的盟友，令七大宗门与武魂殿分庭抗礼之事发生倾斜，导致武魂殿做大，直到今日竟建立帝国，令大陆形势不稳。 唐三说的有道理啊。 是的， 确实是什么 事。当年之事以我父亲之事为起因，可是我父亲真的错了吗？曾祖赐予我这昊天令，就是让我为父亲证明，没错，武魂殿的压迫确实因为我父亲而起，可是就算没有我父亲的事，难道武魂殿就不会对上三宗动手？试问，如果有人要击杀各位的妻子，你们会怎样面对？我父亲只不过为了保护我母亲，才重创了武魂殿上代教皇，以一己之力击退武魂殿众多强敌。我以我父亲为傲，他没有辱没我们昊天宗的威名，而且我母亲也死于那一役，为了救我父亲而选择了献祭。可经过那件事之后，宗门是怎样回应的？不但没有丝毫回护之意，反而将我父亲逐出宗门，令我父亲痛苦至今。为了回报宗门的养育之情，更是自断两肢归还宗门所赐予之魂骨。敢问诸位，如果当年昊天宗宗主并非祖父而是曾祖，情况会是如何？我今年25岁，我父亲也因为当年之事痛苦了25年，落得残疾下场。哪怕是祖父复生，今日我也定要为我父亲讨回公道。 唐三这番话说出来，五位长老面面相觑，唐啸的脸色显得有些难看。唐三此时的话等于是将自己祖父的所作所为全部推翻。听着唐三的话，三四代弟子面面相觑，脸色各有不同，但多数却流露出沉思之色。昊天宗选择退出魂师界，确实得以偏安一隅，可这些拥有着昊天锤武魂的魂师们，却真的甘于如此寂寞吗？ 当年父亲也是因为武魂殿势大，才选择隐忍。其实父亲心中也很痛苦，也很想念昊帝，直到临死前还在念叨着他的名字。父亲的决定虽然保守了一些，但以退为进，未必就是错误的。只要有机会，宗门定会重出魂师界。 大伯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可是当年昊天宗的退避却伤害了太多人，而且您现在认为如果宗门宣布复出，情况会比当初好吗？现在的武魂殿已经成立武魂帝国，以天斗星罗两大帝国的附属王国公国为班底，加上自身的数万名魂师，组成了横亘于两大帝国之间的强横势力，更是吞掉了两大帝国不小的国土面积。昊天宗隐退，蓝电霸王龙家族被毁灭，七宝琉璃宗受到重创，天下魂师除了依附于武魂殿，他们还有什么选择？如果说当年武魂殿能完全掌握的魂师最多只有天下 50%, 那么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至少高达 80%。 在这种情况下，昊天宗选择复出能够力挽狂澜吗？我们已经没有了盟友，残存的七宝琉璃宗还会信任我们这个只会退避的昊天宗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为了昊天宗付出无数努力的单属性四宗族，你们可知道，他们对于宗门的憎恨甚至超过了对于武魂殿的憎恨。正是因为宗门的抛弃，单属性四宗族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，生活何等困苦。而这只是当年依附于我们昊天宗的一部分魂师而已。昊天宗沉默20余年再次出现，我们的声音还有人会听吗？谁还会信任我们？在我们身上甚至已经烙印上了背信弃义、胆小怕事的名声。 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，或许你说的是对的。唐三，大伯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他老人家能够回来主持大局，昊天宗就不会垮，他老人家的威名依旧足以震慑魂师界。 当曾祖将这枚昊天令交给我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决定不再回归宗门，宗门龟缩不出，只会渐渐消亡。宗门复出，至少仍有崛起的机会。我们想要重新建立起当年昊天宗的威名，就必须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给魂师界看，而不是在这里等下去。等待是不会有结果的。 唐三，大伯将这昊天令交给你，可是要让你接任宗主之职。 二长老看看唐三，再看看旁边的唐啸，说出了这句让唐三不禁大吃一惊的话。虽然他已经猜到这昊天令的权威在宗门内必然极为强大，可是听了二长老这句话，他才明白昊天令更深一层的含义。以当初唐晨在宗门创下的辉煌，他一句话甚至就可以改变昊天宗的任何事。这昊天令相当于他本人，哪怕是废掉宗主也毫无问题。而唐三先前击败五位长老所展现出的实力，也足以承担这宗主之位。毕竟他还这么年轻，眼前的五位长老能够将失败的屈辱忍下，渐渐认同他的话，固然和唐晨的昊天令有直接关系，但同时也与唐三的实力密切相关。在他们眼中，唐三就像是当年带领昊天宗走向辉煌的唐晨，甚至比那时候的唐晨更加出色。唐晨虽是昊天宗百年难遇的奇才，可即使是他在25岁的时候，也远远无法与现在的唐三相比。唐三看向自己的大伯，从唐啸眼中他看到了坦然之色。唐啸似乎已经想通了许多东西，眼中有失落，有遗憾，但更多的却是痛苦，因为昊天宗的现状而痛苦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